下册的单元呢，那在座好像有两三位，看起来该是有三个同学哦。我有印象的呢是通过了这个今年的第一试选择题哦，即将在后天要参加二试的考试啊，后天要考试的今天还有心情坐在这边，有大将之风哦。祝这个同学的这个考试能够顺利啊！今天从建国走来的时候，又遇到一些呢去年补习的同学呢群聚在这个自习教室前面呢，大家呢都是这个看来人心浮动哦，两眼呆滞的呢，也没有在念书哦，坐在 Starbucks 前面呢哈拉聊天哦，这个吐苦水哦，那大家压力都很大哦。后天这个律师高考呢，压力更胜于司法官，很奇怪的现象哦。花个一分钟讲一下题外话了，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考的这个司法官的二试呢，同学感觉起来不怎么紧张哦。大家呢抱着模拟考的心态呢比较多，所以比较能够谈笑用兵哦。因为才录取两位数的司法官哦，考不上为原则哦，考上了才奇怪哦。这么低的录取率呢，大家反正想说呢，这么好看应该不会轮到我哦，所以比较能够放轻松呢。反正只录取呢七八十个以后，再怎么想好像都不会轮到自己哦，所以反而呢比较轻松的当做模拟考的心态去考。但是律师高考不一样哦，最近呢遇到同学还有自己的学弟妹呢失眠的一大堆哦，因为呢这个后天的考试压力都比较大，理由是因为录取率高，录取率高你反而呢肩头的压力真的是很大的。各位呢明年要考的同学，你想一想就知道，第一试呢刷掉6000多的人呢，剩下3040几个进入二试，然后录取呢33%，所以今年录取人数大概980个左右哦，破天荒的一个人数哦。如果说最后同分的族群多的话，搞不好还录取破千人哦，所以接近1000个录取率呢，大家会怎么想呢？都录取到1000个了，如果还落榜的话哦，那心头真的就是那一个字哦，无法言语的那个字，各位想象哦。录取77个司法官，你说考不上算了，所以当作模拟考去练笔。录取1000个律师呢，如果还没有考上的话呢，真的无语问苍天。所以现在大家的压力呢，后天要考试的都非常非常大哦，远比这个之前考的司法官的压力更大，已经没有办法呢谈笑用兵了。现在大概都是属于极度这个失眠的一个状态哦。这次的律师考试呢，调高录取率呢，反而造成同学很大心理压力的一个奇怪现象了。那将来各位明年呢，有机会呢参加二试的话呢，也请你呢稍微调整一下心情哦。你会发现，律师高考你紧张的程度一定远高于司法官，因为每年呢照这个比例下来，律师平均大概都录取900到1000个人，这么高的一个几率，你会想说，如果还落榜的话哦，那还真的心里的难过呢，不是这个笔墨呢可以形容哦。可是呢，就是这么残酷啦，一定会有2/3呢，接近2000个落榜。所以有时候你通过第一试呢，还真的高兴5分钟了以后，紧接着面对的第二试呢，真的更残酷哦。如果你是过了第一试，第二试没有过的话呢，那你整个心情呢，我想你难过的程度哦，会比那个第一试没有过的更加难过了。那同样的道理是呢，今年的一试呢，各位如果看过这个非正式的官方统计的话，可能你身边有的学长姐同学呢，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今年的第一试呢刷掉的人呢，各位这个是没有一个正式客观数据了，但是应该8-9不离10，今年第一试中箭落马的很多都是所谓好学校的哦，台大、政大呢、北大呢，第一试呢落马的才多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事后检讨，大家被预试给害死了哦。什么叫被预试给害死了呢？99年呢，司法这个考选部呢办了一个呢所谓的预试哦，预试的考题风格呢，跟呢真正的今年第一试的风格呢南辕北辙。各位有对过预试的题目跟今年一试的考题就知道。预试的考题全部呢几乎说都是找学者出身来命题，所以那个选择题的考法非常的学术性。像以民事诉讼法来讲呢，几乎都是呢邱连功老师、沈冠宇老师题目的影子啦。选择题也考你程序保障哦，这个程序选择权论，所以呢 听说不只是民诉这一科如此了，像刑法好像也是考的都很纯理论，都是一些学说见解呢，然后设计成选择题，争议很大。所以呢，诱导同学一个错误的方向，就是选择题好像要念这些抽象理论，都还是同一批的老师在出，所以反而是前面几个哦，越是好学校的呢，大家就越是往那个学说理论去钻，钻了半天，结果今年呢正式登场的100年新制的这个第一次呢，专门修理这些哦，只去念所谓学说理论的人。像今年别的科目不讲啊，光民事诉讼法这一科呢，一题呢通通都没有，所有秋式风格的考题呢一题通通没有，所以你考前 K 了一大堆什么程序保障啊，还有呢相关的这一些什么衡平正义啦、啊、程序力实体力呢，念了一堆通通没有用，考的全部都是判例的见解、决议的见解，甚至叫你死背法条。所以反而是那些呢平常被你笑说呢这个呢抽象理论念不好只会死背法条的呢，接到成绩单都很高兴哦，因为呢他们第一次都过啊，反而是一堆呢这个你可能念不错研究所的研究生呢，今年中箭落马的很多都是那种台政大法研所的研究生哦，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这是准备方向不对了哦。那所以呢这个考试本来就是这样，有很多的变数呢，同学在准备上呢还是呢多元化一点哦，广度一定重于深度哦。那明年会不会再是今年的风格不知道，但是很笃定的告诉你说哦，现在呢考选部的政策就是呢侧重实务面，像今年司法官的二试也是要很多题目都是一个判例一个决议哦，所以你念书方法一定要稍微调整，这一些的抽象理论要念，但是抽象理论念之余呢，基本的法条记忆跟实务见解呢，你也不要鄙视不屑哦，到时候考出来就知道了哦，很多东西真的就是有背就分，你不要呢连这个最基本最好拿分的都不会，反而是很难的那些理论呢，你懂一堆，结果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一题都没有出来呢，真的是蛮冤枉的了。这是今年的100年呢第一次考试出来呢，同学普遍的一个想法哦，所以呢这个提供呢给大家参考一下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册的第一个单元，第8章诉讼上的和解。那诉讼上和解这个单元呢，在国家考试呢并不算是热门的章节，但是呢它在92年民事诉讼法呢做了大幅的一个修正，那当然了主导修法的又是邱连公老师，所以这个章节呢你当然无可避免的又是一些修法的理由、邱派风格的这些理论背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那么整体而言呢，整个诉讼上和解章节呢，将来你要复习的时候很快的看一下黑板上这个诉状图，不外乎就是这三个重点啦，瞄过去如果有印象的话，这个单元可以很快的来做一个结束。那哪三个重点呢？第一个呢当然就是92年呢民事诉讼法修法的重点，邱老师主导之下这个章节变动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可以直接跟各位讲，你将来复习历届考古题的时候，各位切记92年之前的考古题呢，你可以呢大胆的把它打一个叉，这些也都不用浪费时间看的。为什么呢？因为92年之前诉讼上和解章节的考题大部分都集中在立法漏洞，立法有疏漏的地方，然后考你甲说乙说丙说的见解，但是这一些所谓旧法时代有立法漏洞的地方呢，现在新法全部都补起来了，把旧法的一些学理的争议呢直接明文成法条规定，所以呢将来呢这一种旧法时代的考题呢可以笃定的告诉你说不会再出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你要了解一下在邱老师主导之下呢全新修正的这些和解章节有哪些新法的一个制度，了解它背后的立法理由，这种邱派风格的法理思想呢反而比较重要一些。好，那先请同学看一下基本的定义， 所谓诉讼上和解，在第二页不难理解了，就是搓圆仔汤的意思。双方在打官司的时候各退一步，在法官面前互相让步，达成协议，终止纷争的一个制度，这叫诉讼上和解。譬如说，本来两兆的借款债权100万，那法官努力撮合之下，原告退一步呢，改成90万元，打9折了，跟被告成立和解。那这个和解呢，可以说是呢，司法院实务上很鼓励呢，法院呢来施行的一个制度，因为透过诉讼上和解，一来可以节省法院的司法资源的浪费，二来也不会有所谓上诉声明不符的问题，比较能够达到定分指针的功能。好，定义看完之后呢，再开一个非常无聊的性质争议。诉讼上和解总共有四个学说，什么司法行为、诉讼行为两行为并存跟两行为竞合。现在呢，实务界多数学者呢是采第三说的见解，两行为并存。那其实第三说跟第四说根本是一样的东西哦，只不过两个老师两个不同的讲法。但是法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是同一个观念，只不过你用字遣词呢叙述不相同而已。但是你仔细研究，本质上两个见解根本讲同一件事。那什么意思呢？现阶段呢，我们来讨论性质论呢，重点就是啊，诉讼上和解这个制度很尴尬。尴尬的地方是它同时兼具民法跟诉讼法的双重性质。和解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在法官面前达成协议。既然是各退一步达成协议，所以本质上带有民法和解契约的色彩在内。但是你又是在诉讼上为之，在法官面前为之，也会发生诉讼法的效力，会发生终结诉讼、强制执行的效力，所以同时兼具有诉讼法的效果。因此实务界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多数学者认为，诉讼上和解叫两行为并存说。逻辑上定义这个行为呢，同时包含民法上和解契约这一个民法的法律行为，以及诉讼法上呢相互让步终结诉讼的合意在内，也隐含诉讼行为的概念，所以总共是两个行为的并存，这就是传统通说的两行为并存说。那骆永嘉老师采两行为竞合说，这个其实内容跟第三说一样。什么叫两行为竞合说啊？骆永嘉老师只是换句话来讲，他说呢，诉讼上和解一样，兼具有民法和解契约跟诉讼法上相互让步终结诉讼的两种行为的色彩在内。只不过呢，他在解释上认为，理论上呢，只有单一的行为表现以外，只不过这个单一的和解行为评价为说有双重的效果，一来有实体法和解的效果，二来有诉讼法上终结诉讼的效果。所以你仔细想，真的是同一件事，换句话说，反正你们两个学说的共同点都是兼具有民法跟诉讼法的效果，这是共同点。相异点是说，一个把它解为有两个行为存在，啊，另外一说说呢，只有一个行为，只不过同时兼具两个效果。这个呢，从非法律人来看呢，有点无聊的抬杠游戏哦。反正实质内容都一样，差别只是差别在你把它讲成是两个行为呢，还是只有一个行为，如此而已了。所以这个无聊的学理上争议呢，各位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接着你再看要件的部分，要件也是很机械式的教科书的论述了。既然你是同时兼具实体法跟诉讼法的效果，所以不管你采骆老师的见解还是呢实务的见解呢，反正诉讼上和解都是同时兼具程序法、实体法的双重效力，因此呢也要同时兼具、同时符合呢实体法跟程序法的要件。因此呢，一个合法的诉讼上和解，实体法上有哪些要件呢？第一个当然要相互让步，以终止诉讼为目的。第三个要件比较重要，你打一个星号，要是可以自由处分，属于司法自治领域范围内的事项才能和解。所以第三个要件，以前7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国考考题，考你什么呢？如果是一个本质上不适宜和解，什么叫本质上不适宜和解啊？ 就是呢司法上面不准你自由处分的一个权利关系，那诉讼法上当然就不准你们和解。举例来讲好了，身份关系的诉讼通常是不准你们和解。譬如说啊，你一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确认亲子关系，老爸跟小孩到底有没有亲子关系，能不能够说官司打到一半，两个人跟法官讲说，报告法官，我们和解了，我们愿意变成父子关系，所以请你呢做成和解笔录，说我们呢确认父子关系存在。当然不行哦，你们到底是不是父子关系不是你们两个说了算，如果你们两个根本没有任何血统关系，也不符合收养的要件的话，凭什么呢让你们莫名其妙的透过和解的方式创设出一个父子关系。所以这种本质上不允许司法制止的事项，当然呢这种的纠纷也不准你做所谓诉讼上的和解。那第四点呢具体明确，第五点不违背公序良俗，这都是很简单的观念，同学这个标题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再来第六页以下呢，程序法的要件也是很快的扫描一下标题。第一个，要在诉讼系数中法官面前为之，理所当然吧，不然怎么叫诉讼上和解。第二个要件呢，一样在法官面前为之。第三个，要有诉讼能力。诉讼上和解既然兼具诉讼法效果的话，当然当事人也必须要有诉讼能力。第四个，必须针对诉讼标的或相关事项为和解，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新法很重要的380条之一。第四个标题强调就是你们要和解呢，诉讼标的一定要成为和解的内容，你们不可以说和解的内容完全跟诉讼标的无关。譬如说我们今天打的明明是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哎，可不可以说我们打返还借款的诉讼最后做成一个和解是呢，被告应给付原告的价金新台币50万啊，这个就风马牛不相干了。你本案的诉讼标的是借款啊，你们怎么针对另案风马牛不相关的价金诉讼来成为和解的内容呢？这个显然不符合程序法的要件。所以第四个要件强调的重点是，你们和解的内容可以海阔天空没有关系，但至少一定要跟本案的诉讼标的有关，不可以把一个毫不相关的事项硬拉进本案，一并成为和解的一个对象。好，这是观念上呢第四个要件，请同学注意的地方。好，那先看到这里，紧接着就请你跳脱出这个书本的编排，因为呢一般的补习班用书跟教科书都是按照法条的顺序在做逐条释义，可是这个章节呢建议你不要按照法条的顺序，否则你的基本架构可能无法建立。你先从黑板上这个体系表重点来切入，再对照书本呢相关法条的一个论述。所以首先请同学回到黑板上来看呢，第一个重点呢，92年民事诉讼法邱老师主导之下这个章节修正的两大要点。第一个重点呢叫放宽诉讼上和解的限制，邱老师在文章上特别强调，和解这个制度具有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那基本上它是很鼓励呢人民使用这种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所以它尽量鼓励你们能搓就搓了，最好用和解的方式呢解决纷争比较好，所以它当然要放宽诉讼上和解的限制。怎么放宽呢？来，同学翻一下你的小六法，就是黑板上这两个条文，不难懂，逐条释义我们书上都有，课堂上各位花5分钟简单听一下就好。377条第二项跟380之一的增订，这两个条文增订之后呢，92年之前大概一半的国考题目全部打叉不用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国家考试最喜欢问你说，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或第三人呢得否加入和解。来，什么意思呢？同学先看一下你的小六法377的第二项，377条第二项怎么讲呢？第三人经法院之许可得参加和解，所以结论就是新法允许第三人加入和解。那你接着再看380之一，92年增订这个条文怎么讲？ 当事人就未声明的事项或第三人加入和解后得成为执行名义，你把未声明的事项圈起来，学理上称为新法允许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加入一并和解。所以新法的结论很简单，两句话，第一个允许第三人加入和解377第二项，第二个重点允许呢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加入和解380之一的规定。好啊，这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同学你看一下黑板上就知道，以前国家考试最爱考你什么呢？甲告乙返还借款100万，那很清楚吧，诉讼标的就是借款返还请求权。然后考题怎么考你呢？第一小题考你说，两造这个借贷曾经有呢利息的约定，那利息10万元的部分得否一并和解？第一小题这样考你啊。第二小题呢，第三人得否加入和解？为什么旧法时代很喜欢考你这个东西？同学有机会到图书馆去翻杨建华老师写过的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1-5册5本论文集里面，光是这个问题呢，你去翻他的书里面，诉讼上和解旧法时代，杨建华老师光是讨论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第三人得否加入呢，就写了5篇文章来讨论。那现在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书上全部删掉，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因为新法改了直接就抄条的内容，根本不用管学说理论。那以前为什么热门讨论考这种东西呢？非常简单，从实务的面向来讲，实务界不断的推动希望修法。怎么说呢？各位当过办过实务的案件都知道，在座也许有法官助理或书记官的，有机会呢到法庭上开眼就晓得，和解呢有时候很难瞧的原因是啊，当事人都有买保险的心态。什么叫买保险的心态呢？以这个某甲来讲，各退一步嘛，法官一定说，哎，100万哦，你打个8折好了啦，与其我判你100万，你赢了1毛都拿不到，不如你牺牲一下，就80万呢跟他收吼，他直接下次开庭把现金带来吼，你虽然打8折，但是呢确保实际能够拿到80万，你考虑看看好不好。那站在甲的观点，甲会怎么讲呢？当事人在实务上通常愿意让步，但是愿意让步的人心里一定觉得委屈。怎么委屈呢？欸，我本来借出去100，现在莫名其妙只能收回80，心里已经很怄了。那个心里很怄很委屈的呢，通常会希望说，欸，那其他的权利多少讨一点。他会说，报告法官哦，其实我们这个借款之前有利息的约定，他欠了2年呢，每年5%的利息来讲，总共呢10%的利息呢，有10万元的独立的利息请求。我虽然在本案诉讼没有一起告，但是呢相牵连的利息债权能不能一并和解？因为你现在不和解，我将来也可以独立告你啊，所以干脆纷争解决回信啊，请某乙呢10万块利息一并赔我，我都已经了100万本金，损失20%，拿80万了，那另外那个利息没道理说你还欠我吧，所以可不可以叫某乙呢10万块利息一并给我？某乙摸摸鼻子也觉得说，我现在不答应你，你将来独立告我，我还是得赔，所以某乙搞不好也愿意说10万块的利息呢一起还了，算一算被告某乙还赚钱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利息10万元的债权得否呢成为和解的内容？法院能不能在和解笔录上写说某乙连同10万元的利息一并给付某甲？那这个问题早期有争议，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你本案诉讼的标的原本并不包括利息的部分，那这种非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得否加入成为和解呢？那邱老师就说，为了促进和解呢能够尽量有效的成立，所以我要放宽和解的限制。怎么放宽呢？既然当事人都希望跟本案标的相牵连的事项一并加入的话， 那么呢，你没有不准他的道理。那这时候同学可能会说，哎，老师啊，为什么甲不用数字追加？如果甲呢，在本案诉讼追加利息标的，追加之后利息就成为诉讼标的，这样一来不就可以一起和解，回避掉这个问题吗？没错啦，但是各位脑袋转一下，你是当事人，你绝对不会想数字追加，你追加你还要额外缴裁判费，所以当事人算盘打得很精啊。我理论上当然我只要数字追加利息这个标的之后呢，它就是成为诉讼标的，一并和解就天经地义了。但我通常不愿意，因为如果你还再叫我数字追加，再叫我去缴裁判费的话，我还多支出这一笔钱呢，提包起不好哦，这个和解更难敲。所以当事人通常都想搭便车啊。怎么搭便车呢？哎，按那个10万块利息哦，非诉讼标的的事项，我们就不要数字追加，不要缴裁判费，一并的呢，偷偷写在和解笔录，将来作为执行名义。所以呢，通常他们不会想要数字追加，想要减现成的，针对这种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看看能不能一并记名到和解笔录里面。那为了促成呢，和解可以呢有效的成立，所以新法呢380条之一就说 OK 了，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也可以加入成为和解笔录的内容。现在透过法律直接明文加以承认，这个问题完全呢是肯定说不用去写任何的争议。那唯一请你注意的就是刚刚你所看到的考题偶尔会有一些陷阱，就是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虽然现在新法允许成为和解内容，但是请你注记在法条旁边，一定要跟本案标的相牵连的事件，这种风马牛不相关的不准你拿来一并和解。所以以前研究所怎么考呢？利息是可以呢成为和解对象，但如果题目换句话问你说，甲可不可以主张说某乙呢另行积欠他租金20万，或另行积欠他买卖价金50万，要求把那个另外欠的买卖价金啊租金一并的列入和解？很抱歉，不行哦，因为380之一解释上我们还是有一个限制，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还是得跟本案相牵连的事件，那种风马牛完全不相关的标的，我们当然不准你的大锅炒后全部炒到同一个程序一起合了，想来知道不可能的事情。好，再来第二个新法修正的重点，放宽第三人得加入和解，377第二项，来这个一分钟就搞定了。实务上怎么讲呢？和解有时候很难瞧，就是让步的甲会希望买一个保险，买什么保险呢？站在甲的观点，同学，如果你是甲的话，你会怎么想呢？哎，我已经够衰了，100万的债权叫我打80%拿80万，如果打80%80万，你还要放我鸽子，最后还不履行的话，那我岂不当冤大头，被人家笑阿呆后？所以那个让步的当事人一定会要求说呢，要我让步可以啦，你呢要找一个保证人，保证说如果你不履行再放我鸽子的话呢，那么呢我就要对保证人求偿。因为甲的观点呢，他已经受伤一次了，他之前借100万要不回来已经很受伤了，如果和解降为80万，你又糊弄他80万，你又不给他，那他受伤第二次他会受不了哦。当笨蛋呢，没有人喜欢连续当两次哦。他之前借100万已经被骗一次了，现在你要他降价成80万，万一你又糊弄他又没有还他的话，那么甲心里面一定不好受，所以他要让步，通常在实务上附带要求说找一个第三人呢来供担保或者作为保证人，否则他不愿意让步。那实务上经常有这种情形存在，立法者就说为了促成和解呢能够妥适的成立，所以好了，我们这次新法就直接改了，第三人也可以加入成为和解的一个主体，如果第三人的加入有助于和解的一个成立跟履行的话，解释上应无禁止的道理。所以377第二项现在新法直接明白告诉你说，第三人经过法院的许可呢也可以加入和解，那这第三人通常是能保证人啊来担保和解条件的一个履行。这就是第一个新法修正的重点呢，邱老师文章上所提到的 增设这两个条文，放宽诉讼上和解的一个限制，所以将来类似的考题再出现，各位完全不用去写学说争议，直接把新法内容呢援引上去就 OK 了。好，再来最重要，邱老师文章花了最多篇幅讲的就是黑板上橘色粉笔这个部分。377条之一、之二增订，这个在各位书上的第9页一直到第13页，也是花了很多的篇幅在做介绍。好，总共4页的篇幅来讲这个新法全新增订的条文，这是邱老师很得意的一个制度。同学呢，记这个重点跟结论。结论就是黑板上的这个关键字啊，导入仲裁法理，让诉讼上和解呢兼具有准仲裁程序的特色。同学尽可能的把这些邱氏风格惯用的文字呢稍微熟记一下，写考卷你切记要用最精简的法学文字呢表达你的重点，不要落落长写一堆啰哩啰嗦的白话文。你白话文写十行没有用哦，不如很精简的就用加常见的专有名词法学文字来加以描述，分数反而会比较高一点，答题看起来比较学问一点了。哎，什么叫导入仲裁法理，使诉讼上和解兼具有准仲裁程序的特色呢？为了解释这个东西，邱老师可是整整的在月旦法学杂志呢连载了两篇的一个文章，台大法研所也曾经考过。这个东西要稍微跟你翻译介绍一下，因为很多同学很用功，但是自己念文章看不懂。看不懂的原因是你在大学根本没有念过仲裁法。那学者有时候写文章呢，他的特点就是呢，他都假设你都懂了，在写文章的当下假设各位同学都念过仲裁法，所以他不会浪费时间跟你解释什么叫仲裁法理，他的文章就很理所当然的觉得你都知道，所以就直接写说呢啊什么引进仲裁法理，所以现在要准仲裁程序的特色。问题是你可能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仲裁法理，所以你再怎么用功再怎么看呢都是有看没有懂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跟你解释一下仲裁法理呢，在邱老师的文章里面经常出现。那他文章会跟你附带讲一些奇怪的专有名词，他说呢，这个377条之一的增订呢，是一个最典型的司法呢民主化的一个贯彻。那同学呢，每次看到这边疑问更大了，以为好像在念宪法公法一样，怎么写民事诉讼法还出现什么司法民主化这样的用语呢？那其实这些观念你听懂之后呢，非常容易理解了。首先你要了解什么叫仲裁法理。来，不管你大学有念过仲裁法呢，我们课堂时间有限，不可能跟你从仲裁法第一条讲到最后一条后，我们只跟你讲重点，基本仲裁法的特色。各位呢，仲裁也是另外一种纷争解决的途径。我们有所谓呢中华民国仲裁协会，各位将来考上律师之后呢去实习，如果到比较大型事务所实习的话，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仲裁的案件。所以仲裁是另外一种呢纷争解决的途径。我国有一部仲裁法明文规定，那为什么要有仲裁法呢？邱老师就告诉你了，又回到他那一套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又是从这个上位概念切入。依照民事诉讼的纷争类型论，不同的纷争事件应该要量身定做，设计不同的制度规范法理依据呢来加以解决。那么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邱老师话锋一转就说，有两种类型的争议事件呢很有特色。哪两种啊？第一种叫特别需求专业判断事件。有一类型的民事诉讼纷争呢，它的特色叫特别需求专业判断事件。譬如说什么呢？公共工程、医疗纠纷这一类型的事件，它的特色就叫做涉及到很多法律以外的专业事项。像各位一定经常听过 仲裁协会仲裁案件最大宗的占60%-70%以上的叫公共工程事件，所以你去书店翻的仲裁案例汇编，大概70%都是公共工程的事件。政府的公共工程发包呢，跟厂商有争议，通常交付仲裁，理由何在？各位以后到大事务所蹲，你就晓得了。因为呢，工程事件是最典型的特别需求专业判断。怎么说啊？像我们以前实习的时候呢，第一次接到了仲裁案件呢，大概3天不用睡觉了，因为根本看不懂在写什么。仲裁案件的重点，譬如说桥梁啊，政府现在跟某某营造公司呢发包他呢盖高速公路的某一段的工程，结果发现了这个厂商偷工减料，所以政府就不付这个尾款给厂商，啊，厂商就来告政府，啊，这个事件通常提付仲裁。为什么呢？政府主张说你那个桥梁偷工减料，桥梁的安全性有疑虑。问题是，哦，我们念法律的，我们怎么晓得这个桥梁呢到底安全性有没有疑虑？那你会发现重案件厚厚一叠卷宗，全部是什么呢？有90%呢是你国中念过的三角函数的数学啦，工程数学跟流体力学。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双方答辩的状纸，重点就是这个桥梁的耐震系数，什么阿尔法值是多少，贝塔值是多少，然后车子呢有几部车，多少重量行进这个桥梁的时候呢，啊，桥梁的仰角，哦，什么 sin30度 cos30度，哦，你国中似曾相识过的三角函数，下面一堆工程数学夹杂一点微积分，最后算出一个数字说呢，啊，所以耐震的系数没有问题，在安全数值之内。讲难听点啊，这个东西你看得懂才有鬼，哦，所以每次跟当事人开会，你还要装作你听得懂的样子，哦，听这些当事人讲一堆工程数学的名词，明明完全不知道，还要装得很镇定呢，你非常了解，其实你一句都听不懂，哦，那这一种的案件想也知道，律师听不懂，你将来当法官你一样听不懂啦，啊，所以要你去判断说呢，这什么呢，三角函数，哦，然后呢这个微积分的这个工程数学算了半天，到底有没有符合呢耐震的安全系数呢？这个不是传统法律人能够判断的，最好是由专家来判断。那么专家就是非法律以外，你找一些专业的学者呢，这些什么数学系的教授、建筑系的这些博士教授呢，由工程方面的专家来判断说这个桥梁的施工内容呢到底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反而比较容易解决纷争。所以呢，特别需求专业判断的事件通常不是由专业的法律人员来加以审酌，反而比较倾向由专家呢来加以裁断，会比较妥当一点。再来第二种呢，不适合由传统的法院来审酌的事件叫特别需求呢迅速解决纷争的事件。以刚刚的这个工程案件一样，它同时呢兼具有特别需求迅速解决纷争的特色。什么意思啊？有些案件没办法拖，一拖呢这个当事人的权益就完蛋了。像工程案件最常见，很多工程都是一包二包再转第三包，上游的最大的公司承揽到案件之后，转包给很多下游的子公司。那这些下游的子公司有的可能只是一个资本额呢几十万、一两百万的小公司，啊，一两百万的小公司整年就做你这个政府的工程，结果你政府说呢，我现在有800万、1000万的尾款不付给你，你这个工程有瑕疵。800万、1000万对大资本的公司可能没什么，可是对这种的资本额很小的公司哦，我一年请不到款项，拿不到你这个800万、1000万的尾款，我这家公司就关门大吉，就倒闭了，根本就周转不灵，员工的薪水也发不出来，厂商的这个货款也交付不出来了。所以这种的公共工程的货款给付事件，你叫我去打民事诉讼，一审打一年，二审再打一年，最高法院再打一年，整个三审定谳呢没有个3-5年跑不掉，我这个公司呢3个月没有钱就倒掉了，没有那个美国时间跟你跑诉讼跑个3-5年。所以有些案件特别需求迅速解决纷争，那它也不适合进入传统的三级三审的诉讼结构。 正因为如此呢，为了因应这两种呢主要类型的事件，所以我国立法者就设置了仲裁法。仲裁法呢抄袭外国的制度，由专业的仲裁人呢组成仲裁庭加以判断，所以呢仲裁的判断等同于法院的判决。那为什么要有仲裁庭仲裁人的一个设计呢？来，你就要开始了解仲裁法的规范内容了，因为你最主要是处理这两种类型的事件。所以仲裁法的规定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讲呢有三个特色，这是同学要牢记的。我们一般的期刊文上常见的仲裁法里，仲裁法有很多规定跟民事诉讼法不一样，但是重要的你考试用得到的，请你牢记这三个东西，记熟了你这些期刊论文跟考题才看得懂，免得你将来看学者的文章呢人家写的理所当然的你却看得一头雾水。仲裁法呢有三个跟民事诉讼法主要不同的特色何在呢？第一个就是仲裁人的选任，也就是所谓呢纷争解决的主体呢，仲裁人的选任呢，邱老师为什么说是所谓呢？各位将来办实务就知道，仲裁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需要法律背景。像你公共工程事件，可以找一堆什么台大建筑系的教授啊、土木系的教授等等哦，或者找一些专业的建筑师等等，因为他们对这种特别需求、专业判断的事件才有判断能力。而且呢，选任不是由电脑抽签来选的。你案件到法院去起诉，分到哪一个法官呢？那得看了分案室阿姨的手气哦。你一进去分案室之后呢，电脑帮你分案，看分到哪一个法官了。可是仲裁的选任，同学要知道什么叫司法民主原则的贯彻呢？仲裁人是由两造呢合议选任的，你们信任这个人，仲裁协会有一本仲裁的名单，你们这个仲裁案件，你们自己决定说。厚厚这一本几百个仲裁名单里面，你们看哪一个顺眼，信任哪些人呢？仲裁要你们都同意合议选任之后，才能成为纷争解决的主体。所以跟法官不一样，法官是电脑选的，仲裁人可是你们双方当事人都合议同意由他担任你们这个案件的仲裁判断者的角色，你们都信任他。所以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何谓司法民主原则啊？仲裁就很像你选举制度之下，你投票选这个人，投票同意由这个人呢担任你纷争解决的一个主体。所以仲裁的选任的两个特色，第一个司法民主原则的贯彻，它是你们选的，得到你们的同意；第二个，他的身份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必以具有法律的背景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因应什么呢？专业判断事件的要求，这是呢因应纷争事件类型的特色，相对应的仲裁法的第一个制度设计跟民事诉讼法不一样的地方。再来第二个考试的最爱，这个呢如果考出来必考的啦，整部仲裁法呢，学者研究最多、文章写最多的就是这个特色。仲裁程序适用衡平法理的规范来加以解决纷争，所以这四个字你务必背熟。什么叫衡平法理呢？所谓衡平法理的意思就是，仲裁的判断不必依循成文法。什么叫不必依循成文法呢？仲裁人可以本于一己的确信，依公平正义原则妥适决定最合理的纷争解决方案。讲白点啊， 这个案子怎么判比较好呢？你可以把民法的规定当作空气一样不存在，完全不必依照实体法的规定。我赋予你们仲裁人很大的权利，你们仲裁人呢，可以本于一己的确信呢，依照公平正义妥善的决定最合理的一个纷争解决方案。所以呢，各位啊，仲裁的权力这么大，背后的法理思想何在？其实它是承接第一阶段，因为制度设计世界各国都一样，不得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仲裁的选任前提就是不需要具备专业的法律背景，这些人是台大土木系建筑系的教授，各位哦，所以你将来律师考上去大事务所实习呢，拜托你的一件事情哦，每一个年轻律师刚进去都会犯错，上面一直交代呢，告诉你说仲裁案件呢写的状子跟法庭的状子不一样。为什么？像那个公共工程哦，你不要阿呆去写说呢，哦，这个案例呢什么不完全给付跟物资瑕疵有没有竞合哦，然后状子写了十几页，帮帮忙哦，台大土木系的教授怎么看得懂什么叫不完全给付跟物资瑕疵？所以我们前辈经常开玩笑，仲裁案件就是编剧大赛，你要想办法博得仲裁的同情，然后你能让他流下眼泪同情你呢，觉得你这个钱要不到公司就要倒了比较重要。你不要花时间写一些什么法律理论，因为第一个他不会看，第二个他也看不懂，然后所以说呢，整个制度设计，仲裁人既然不具有法律背景，如果仲裁判断你硬是他依照成文法的规定来处理的话，仲裁人通常不具期待可能性，所以只好因应仲裁人身份的特殊性，我们制度的设计上依横平法理，这个案子就是看你的心情，你觉得怎么判比较公平正义呢，你就按照了你的良心呢，一己的确信来加以裁处。所以很多公共工程的案件，各位都知道，你念过再一个就晓得承揽契约里面关于物资瑕疵啊，或者工作物的修缮，或者呢这个承揽费用的请求权时效通常都很短，可是你经常看到仲裁判断讲说，明明是民国80年工程案件，到现在隔了20几年时效，然后早就过了好几百年了，结果仲裁还是照写说政府要付钱，明明时效过了，为什么仲裁判断还写说呢，政府要提拨一定的款项，因为根本就是适用横平法理，你可以完全不用理会呢成文法任何的一个相关规范。正因为如此，仲裁的权力很大，所以前阵子各位看新闻就知道呢，一大堆的仲裁人呢被起诉后，那很多这种呢见不得光的事情呢也都会讲了，很多这个仲裁人呢当了办了几件仲裁案件之后呢，奇怪在仁爱路上就买房子了，然后开的车也换成宾士了。这个业界公开的秘密呢，我们将来当律师呢，大家最高的志愿就是希望可以被选为仲裁人哦，因为很多的仲裁案件呢，两方的厂商尤其是公共工程的标的都是几亿几十亿的，双方都会想办法能跟你接触后，那么送你的茶叶礼盒里面都不是茶叶后，都是一些茶以外很奇怪的东西后，那这些呢风闻的事件呢经常耳闻啊，那各位将来都知道哦，这些传说呢全部都是真的哦，那很多的这个仲裁呢真的是经办这些仲裁案件之后呢私下一堆回扣，像我们前阵子呢各位看新闻就知道，台大呢法律系公法组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呢，就是卷入长生案的这个仲裁案件呢，现在呢听说是这已经起诉了，后面这个案子不知道处理的情况如何，因为你当仲裁的这个诱惑真的很多，双方都会想办法巴结你，因为这四个字呢带给你很大的牟利的空间哦，横平法理就是看你的心情，你觉得怎么样公平正义呢，你就照这样写，那某种程度来讲呢，上下其手呢收受贿赂的空间呢就真的是蛮多的哦。这是仲裁法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讲第二个特色所在。再来第三个特色就是呢，为了因应第二个类型事件的特色，你要迅速解决纷争，所以呢一次性呢解决纷争的一个方式， 仲裁法40条怎么规定呢？仲裁判断判下来就定了，等同于确定判决，所以仲裁程序真的很危险，像赌博一样哦。仲裁判断下来就定了，你也没有什么上诉再审的问题了。只有在符合仲裁法40条规定的前提下，可以例外的准你提起撤销仲裁判断之诉。不过撤销仲裁之诉呢，要件也很严格，成功的几率不高了。所以呢，大部分的案件呢，一次性的仲裁判断下来之后，这案子就等同于法院的确定判决，就已经定验了，你当事人没有任何救济的管道。以上就是仲裁法的整部法典因应纷争事件的特色，以及相对应的一个法律制度设计的一个不同点。这个前提了解之后，各位呢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看377之1。听完这些，你看邱老师的文章跟条文的修正才看得懂了。来，各位，这一个新法增订的法条377之1，为什么叫做导入仲裁法理呢？同学看一下条文怎么讲的。这条文邱老师很得意，他说第一项怎么规定啊？当事人和解的意思甚为接近，两造都想和解，意思也很近啊，缺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呢，当事人可以两造共同申请法院，法官呢在当事人表明的范围内定和解方案。各位什么意思？法官的身份你直接注意在第一项旁边，类似仲裁人，因为法条是说你们请法官帮你写和解方案，请法官写是你们两造都同意，都信赖这个法官，共同申请，他说法官你就帮我们写和解方案吧。所以这时候呢，法官的角色，邱老师文章就说类似仲裁人，有司法民主原则的贯彻，像是你们投票同意选派他的。所以你接着往下看第三项，来，现在第三项不用讲你也看懂它规范的特色了。第三项怎么讲呢？法官依照第一项被你们推派定和解方案时，应斟酌一切情形，来，下面就要画起来，依衡平法理为之。法官现在有民意的基础呢，做起事来就可以很嚣张，为什么呢？他可以不用管成文法怎么规定，本于一己的确信呢，依照衡平法理定和解方案，这又是呼应仲裁法的第二个特色。接着你跳着看第五项，两造当事人在这个法官定完和解方案告知或送达时，视为和解成立，你把视为圈起来，剥夺当事人异议不服的机会，你们没有不服的机会了，谁叫你们投票同意这个法官，所以法官写好了送给你们的，霸王硬上弓，这个案子就定了。你们认为这个和解方案哪里不对哪里不好呢，也没有任何 argue 的一个机会了，这就是一次性的解决纷争。类似于说呢，仲裁法40条的规定不允许你们当事人事后再有争执的机会，那么所以这个条文呢，就是典型的导入仲裁的一个法理。那么在法律上相关的概念，细部的文字说明第9页到第10页，同学呢自己稍微看一下，我们刚刚口头内容呢，文字就记载在9到10页。好，看完之后呢，各位回家前呢，再往11页看，对照377条之2。那刚刚这个准仲裁法理呢，11页呢，邱老师有落落长的文字的叙述，这里回家花个10分钟稍微看一下，习惯一下邱氏的用语呢，怎么样去描述这个相关的概念。那么最精简的文字就是黑板上橘色粉笔的这一段文字呢，请你把它熟记呢，将来考试的时候呢，这样写的会比较的精简一点啦。好，那么呢，请你注意一下之二的规定。邱老师在文章上特别提醒同学注意一下，真正贯彻仲裁法理的是之一这个条文，之二跟之一长得很像，但是呢，法律的内涵呢相差18000里哦，请你眼睛睁大，在回家前再花5分钟稍微看一下377之2怎么讲呢？当事人有和解的希望，而一造到场显有困难，有一方好像不能来，这时候你看清楚哦。 法官得依一方的申请或者很鸡婆的依职权提出和解方案。各位想知道这个条文仲裁法理的色彩就淡薄很多，因为这个条文呢，讲白点叫做鸡婆条款了。法官很热心，还自己呢依照职权呢写和解方案供你们参考。不过吼，人家当事人没有授权你推派你，纯粹是你自己鸡婆热心呢写一个和解方案，所以想也知道法律效果跟之一绝对不一样。所以你条文往下看，第三项，依第一照提出的和解方，依第一项提出的和解方案，需送达当事人并限其命是否为接受的表示，只有两照同意接受时才视为和解成立。所以很明显嘛，你不是仲裁的身份，所以377(2)并没有说和解方案可以适用仲裁，可以适用衡平法理，没有。他也没有规定说方案送达后视为和解成立，当事人不得有异议，没有，不是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前提就跟之一不一样，他的前提呢，这个法官就不是有民意基础，就不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同意的，所以后续整个制度的规范当然跟377(1)不尽相同。所以真正严格落实仲裁法理的，其实是在377(1)的之二呢。本质上仲裁法理的色彩呢非常的淡薄，充其量只不过是呢立法者为了促进和解的妥适成立呢，所以赋予法院可以职权酌定和解方案的一个配套措施而已。所以两个条文彼此间的异同点呢，同学稍微把法条内容对照一下非常容易理解。好，那么这就是呢我们黑板上讲的第一个重点，92年新法修正两个学理上制度的突破。那时间的关系，剩下这个380跟形成之诉的问题呢，我们就留到下礼拜的时间再接续来看。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